我同意这样的说法，没有对与错，也没有输赢，在爱情里没有对与错，更不存在输和赢。开始一段恋前，谁都是向着美好的目的去的，都是你情我愿。如果是无缘再续的话，那就好聚好散吧，祝福彼此。爱情里只有爱与不爱，并非对与错和输赢，我是这么认为的。 有人说在爱情中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你同意吗？我的回答是我同意， 毕竟是一起生活了嘛。 在爱情当中，我认为是没有输赢的，包括在婚姻当中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和输赢。如果在婚姻当中或者是爱情当中彼此都非常较劲的话，非常较真的话，这个关系，爱情关系、婚姻关系都维持的不是很长。那如果这个关系崩溃了的话，那双方都是过错方，就都错了，而且这一错就是大错。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没有输和赢，只有对与错，原则性的问题不能没有。 我觉得在爱情当中没有对错，也没有输赢。因为如果一个人爱你的话，他会用一颗包容的心来对待你，根本就不会计较太多，因为计较的太多的话，必将失去的也会很多。 在爱情当中，如果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那就不会有计较什么对呀、错呀什么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脾气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秉性，那两个陌生人相爱的话，肯定是需要磨合嘛，那这期间如果要是把这个个性展现出来的话，另一方需要包容，需要对他讲解，这样的话两个人才会慢慢变好的。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有人说在爱情当中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你们同意吗？为什么这么说？所给出的答案。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他和他的他自己。焕焕对我说，觉得恋爱越来越没有意思了，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不再像之前那样时不时看个电影，在黑暗的电影院牵着手享受只属于两个人的时光，也没有再频繁地一起出游，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相互依偎，在每个起风的日子都有他的怀抱，更没有再去花心思给彼此准备惊喜。为了一个节日提前半个月做准备，最后只换来一句你真好，既麻烦又不划算。是感情淡了还是不爱了？要是不爱又何必在一起呢？不表现出来和积极维持的爱还算爱吗？焕焕丢了一连串的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想起之前有一个女生也和我说过同样的情况，从一开始男友疯狂的示好，到在一起后各种漫不经心，时间长了女孩也很绝望，除了还在一起吃饭睡觉，感觉两人根本不像情侣，而像是室友。 特别是在看到节日里别人在朋友圈晒礼物晒红包而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女孩就越发觉得委屈。面对男友也不是不喜欢，只是感情是会动会转移的呀。他什么都不做，又凭什么认为我会一如既往地爱他呢？也许在一起久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想着感情已经稳定下来了，也不需要再花什么心思了，对对方爱的表达也就越来越少了，于是走得越久反而忘记了刚在一起时的怦然心动，也忘记了很多让彼此都感动的细节。其实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每天早上起床帮对方挤好牙膏倒好漱口水，临别加上一个拥抱或是一个吻，这样一整天都能是幸福的，不一定需要花很多钱，但一定是需要你去花心思，这代表了你对这份感情对这个人的认真。假如你觉得感情淡了，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好好去经营这份感情，可以试着去改变一下一成不变的自己，去换个新发型或新的穿衣风格，花时间去制造一些美好回忆，大胆地去表达你的爱，也许就有不一样的收获。爱情是活的，它能培养也会消亡，它像植物一般需要精心灌溉，也正因如此，你更要学会如何去经营好爱情。两个人之间没有回忆，只有寡淡如水的生活，那是绝对无法长久的。生活没有激情，爱情终究会消亡。生活，特别是感情生活，没有浪漫这个催化剂，早晚会变得索然无味。也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平平淡淡不是真，偶尔轰轰烈烈才是延续感情的真理。 爱上他不只是我的错，是你让一切成了一种痛，不愿再为谁等候，我不愿再面对你的冷落。昨日的梦困扰已解脱，心有个就要崩开的伤，再为谁等候，我不愿再 说女人应该怎么生活，不需要依靠爱情填满寂寞，不在乎有谁真的在乎我。谈的夜色依然缤纷闪烁，也在乎也不想让我难过。反正爱情来来去去尽是迷惑， I just don't care。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有人说，在爱情当中，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你们同意吗？又为什么这么说？这便是今天要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一星。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一个红玫瑰，一个白玫瑰。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米饭，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两个女人爱上了同一个男人，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除了是水火不容的情敌，是不是也能关照出另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春风十里不如你里面的秋水，被赵英男和小红两个女人爱上， 赵英男家境殷实，大气端庄，好看温柔，是那种很多男人们都想要的完美女友。小红爱得直白热烈，狂轰滥炸，喜欢秋水就当众对着他比心，涂好口红只给他一个人看，死气白咧的追着他跑。秋水在两个都非常打眼的女人之间徘徊不定，两个女人都很好，也都勇敢表达爱。秋水在剧中说，爱情就是霍乱，霍乱就是爱情，惊心动魄是爱情当下的样子。我们都希望爱情的关系是一个恒定的等式，我们势均力敌地坐在天平的两端，眼里只有对方。如果有人意外闯入，或与你望着同一个方向，你会慌不择路，还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如果这是你不能逃避的宿命，就请你给我好一点的情敌。相比田馥甄的版本，很多人会更喜欢张悬的自在洒脱。有人说这首歌曲的两种风格就像是两个情敌，张悬的感觉是希望能有好一点的情敌，让他有继续竞争下去的乐趣。田馥甄是乐此不疲，觉得找不到比他更好的情敌。一个厌战，一个恋战。爱上一个人，到什么地步可以潇洒地放手或祝福，心甘情愿地放弃，承认另一个人比自己更适合对方。与其固守自己的堡垒，不如看清所有，拥抱孤独。张悬就是那样洒脱到灵魂里的女子，大大方方。他说，我相信这个世界都会祝福我们的，但在此之前千万不要拿一句标语或拿别人做的事情企图套在我们身上，以为这样就可以定义生命的意义或活着的存在感。他只是唱歌，写一些讨人厌的字，他的声音软绵绵地盖在你被蒙蔽的内心上，你觉得暖暖的，你觉得安全。也许路上偶尔会有风，风里依然有我们的歌。感情的关系错综复杂，我们在爱的迷宫里走走停停，走出千万人群独行，往柳暗花明山穷水尽去。无论群角飞扬时怎样情深意重，无论后来的人生里怎样痴缠反复，在爱的战役里每个人都会疲惫不堪，但生命的可贵便在于无论怎样的自我折磨都弥足珍贵，他们或许荒谬可笑，但真实美好。他爱他，他也爱他，人生无别离，谁知恩爱重。自讨苦吃的我们不过是找幸福的普通人。你还记得自己十七岁时喜欢的人是谁吗？那些记忆里恨过的怨过的终究一一离场，转身再见

AM 一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人说，在爱情当中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你们同意吗？为什么这么说？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在感情的世界里是没有输赢的，赢的是感情，输的也是感情。不是所有的爱情都需要开始，也不是所有的爱情都需要结果。爱情从来就没有试用期，爱就爱了，它不是赌注，而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有人说，爱让一个人低声下气，爱让一个人失去自己。他们说，谁爱得多，谁就输得多。是的，我承认，有时候，爱情是一场博弈，但爱情不是战争，爱不是用来制约对方，也不是用来打败对方的，但爱是一种力量，爱是一种宏博、柔韧、持久、坚强的力量。男女之间并无高下可分，谁更优秀过谁，谁更爱谁，谁付出的更多一些，这些都无关紧要。在此之前，你爱过多少人？在此之后，你还将爱多少人？过去的无从计较，未来的无从预知，唯有今朝，你是否一心一意相守着这份在世俗中毫无功利的感情？如果把对方深重的爱作为制约的要害，想必于双方都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爱的人 得不到尊重和珍惜。被爱的人在骄纵的背后得到的是虚荣，而幸福遥遥隔着重山重水。爱情中没有对不起与对得起，也没有先来后到，有的只是爱或不爱。不要等到错过了再去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不去争取，争取过才不会自己后悔。爱情里没有输赢，只有爱与不爱。爱就要爱得痛快，不爱就要忘得干脆。哭哭啼啼挽回的其实不是爱，而是同情。同情与爱不对等，让一个男人同情自己，结果只会更加受伤，更加心痛。是真正的爱，就不要太在乎自己的自尊了。是真正的爱，就该让爱的人得到自己真正的幸福，而不是一厢情愿逼对方就范。要死要活也不是爱一个人的表现，那样只会让对方更加无奈。这不是在爱他，而是在折磨他。明知没有结果的事儿，为什么还要去做？为什么不让自己早日解脱？以同情挽回的爱，还有意义吗？明明感觉到对方一直在敷衍自己，你却还一直在乐此不疲。我想在爱情里面是没有输赢之分的，爱了就投入的去爱一场。谁又会说爱得深爱得多的那个人就一定是输家呢？我倒认为投入感情最深最真的那一个是最幸福的。他爱得真实，爱得彻底，在生命中体验到了真爱，是很难得的。有多少人一生都没有遇到自己的真心爱人呢？爱情是享受的那份美好的过程，如果不得不分开，也彼此道一声珍重。在未来的日子里，所有的过往也会成为你温馨的回忆。爱了就爱了，幸福了，体验了，伤了，痛了，无论如何不要为自己的付出后悔。因为在爱情里面永远没有谁输谁赢，若要爱得幸福， 两个人付出对等的爱，善待对方的爱，尊重、自由、爱、永远，两个人都将会是爱情共同的赢家。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有人说，在爱情当中，没有对错，没有输赢。你们同意吗？为什么这么说？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叫做文音。微微刷朋友圈，无意中看到前男友谈了个新的女朋友，忍不住点开来看了一下。他告诉我们，那一刻他的心里咯噔了一下，随口默念了一句：唉，老娘还没有男朋友，输了。我们调侃道，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你才不在乎什么输赢，只要风花雪月般的浪漫，怎么现在分手了反而那么在乎输赢？他说，爱情里面其实是有输赢的，只是那时的我不在意罢了。只要我还爱你，我输一点甚至更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爱你，所以我输得起。那么在爱情里到底有没有输赢呢？理想的爱情应当是两情相悦，方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但是能在各方面都百分百契合的几率小之又小。爱情的起点是欲望，所以没有人会对自己没有欲望的人产生爱情。没有欲望那一定不是爱情。但是阿欢之前谈了一个女朋友，模样和身材都没得挑的那种，可是他们没有共同语言，在一起三年最后还是分手了。所以可见真正的爱情也一定要有思想上的沟通和交流，不然怎么说谈恋爱呢？最好的爱情会让你成长，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记得朱茵曾在某综艺节目里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照镜子发现自己越来越美，那就证明你爱对了人。好的爱情一定会让你有所成长，而我们通过爱情更加了解自己。真正爱一个人会在他面前表现得和孩子一般，在真正的爱情面前，所谓的尊严和面子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难道我们要为了所谓的尊严而失去这个可能跟我共度余生的人吗？为自己的爱人付出一定是一件非常甜蜜的事情。只有你爱别人才能体会到爱 而不得，和得到所爱的一切曲折幽微的心理波动。快乐和伤心都是成倍的，如果只是被动接受，内心毫无波澜，就像爱上自己倒影的美少年，最终变成一株水仙。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阿依跟我说，她跟她交往了5年的男朋友分手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她竟然一点也不难过。从分手到现在，也只在最后一面的时候哭过一次。对方失去了一个不爱他的人，而阿依则失去了一个深爱他的人。所以谁输谁赢呢？阿依不觉得自己赢了，毕竟那个人他曾经真正的爱过，而现在只是不爱了。在爱情里面，双方之间的交手不论输赢，只求亲手熬汤羹，寒夜相裹巾，而后缘起缘灭，潮起潮落，相忘于江湖。寒风过境，木倒而竹立，木倒因为木有心，竹立因为竹无心。无心则无伤，无伤则无败，无败则无悔。可是人生啊，如果真的只有无悔，那该有多无聊。杨咩咩告诉我，如果两个人还相爱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恨他。现在对于他来说，脱贫可比脱单艰难多了。那么收音机前的你怎么看呢？在爱情里面到底有没有输赢？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你残酷的言语